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，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。在日间，你穿过重重的人群，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，来到夜晚，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，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，让音符代替动作，让歌词代替说话。我是郑志成，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。那个人，你究竟要念念不忘到几时呢？又对于那件事，你又要耿耿于怀到咩时候呢？你应该知道，应该忘记的就必须忘记，应该放手的亦都只能放手。正如时间到了，所有的叶都要离开它所依赖的大树一样。当一块叶紧抓住大树不敢松开手的时候，它所看见的只是一支树枝。只有成为一片落叶之后，它才能够真正地看见那棵树的全貌。当一块叶紧抓住大树不敢松手的时候，它的世界只是一片叶子的阔度，亦都只有成为一片落叶之后，它才能够自由自在地在风中飞舞。 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，怀念的世界很精彩，怀念的世界很无奈，当你觉得怀念的世界很无奈，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，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在这里盼望你，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， 就过年 了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我中国人有个好处，就可以过两个年，亦都可以许两次愿，或者是立两次志。新历新年我哋立过嘅愿，或者许过一啲嘅愿望，到到而家仍然未能够完成或者达到少少嘅话，借住农历新年，我哋又重新嚟到立一个志。希望可以令我哋学习到，应该忘记嘅就必须忘记，应该放手嘅亦都只能放手呢个道理。 人在世间，仿佛如雾旅行，迷雾中孤清清凄怨心，我心中惊慌，分不清方向。没法子挺起我胸襟，人在世间，一心找梦里人，迷梦中不知他多远近，隔千山千水怎么找得到，渐觉得天边星月暗沉，人生几许冷落失意，谁可以接受无怨恨，有朝得到了你的依傍，愿再不怕忧困相侵，唯愿并肩于崎岖路上行，前面有几多风险不再问，只一心一意冲出烟雾障，伴你找清风跟白云， 人生几许冷落失意，谁可以接受无怨恨？有朝得到了你的依傍，愿再不怕忧困上侵，唯愿并肩于崎岖路上行，前面有几多风险不再问，只一心一意冲出烟雾障，伴你找清风跟白云。 应该忘记的事情我们忘记不到，应该放手的事情我们也都放手不到的时候，除了令自己非常难受之外，就是我们基本上没有机会令我看到事情的全貌。就好像一块叶紧抓住大树不敢松手的时候，他所看见的只是一支树枝，但是只有当他离开树成为一片落叶之后，才能够真正看见那棵树的全貌。 为什么不可以忘掉记忆中许多埋藏内心中伤感事宜？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将心清洗一次，如从头活过一切再开始？中背负着往事，何以我说已行难太不智？旧记忆讲不出有多重，时刻隐隐作痛，尚无意中触碰。旧记忆全无解释心理，假使有日为了你，假使有日能忘记，因你为什么不可以忘掉记忆中许多藏内心中伤感事宜？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将心情洗一次，如从头活过一切再开始？永远心中背负着往事，何以我说已行难太不知？旧记忆讲不出有多重，时刻隐隐作痛，尚无意中触碰。旧记忆全没法解释心理，假使有日为了你，假使有日能忘记，因你。抱歉心中所在已很多，放不低的真太多，抱歉未知你路过，假使真有日从前的旧记忆，讲不出有多重，时刻隐隐作痛，尚无意中触碰。 音乐情人郑子成。 刚刚这首我们一共听了四首歌，四首歌将《暗黑情人》带进尾声，讲紧的是上半部分，分别听过陈慧娴《今天的爱人是谁》，还有苏永康当年一号皇庭四个主题曲《假使有日能忘记》，彭健新《人在世间》，和节目的开首有齐秦《外面的世界》。 I love you， 我不知不觉爱着你太多。I love you， 却不想跟他分一杯雨果。I love you， 若最后保留，朝只剩低给我，当作是回忆已是不错。有情人就似沙数恒河，有缘和份冰。 仿似你我一样傻。我为何让你捉起冷汗，困住我心不再躲？快乐过，这冰山都会有山火。I love you， 我不知不觉爱着你太多。I love you， 却不想跟他分一杯雨果。I love you， 若最后保留，招只剩低给我。难道你会不想我么？我喜欢轻轻吻着你耳朵。 I love you， 每一吻背着不少的痛楚。 I love you， 若你在明日感到什么不妥，盼你在回忆里面找我。赠我这毒苹果，甜蜜只因你，痛苦都因你，快乐过这冰山都会有山火。I love you， 我喜欢轻轻吻着你耳朵。I love you， 每一吻背着不少的痛楚。I love you， 若你在明日感到什么不妥，盼你在回忆里面找我。是我不想负荷你，令我的心疯魔。爱我已经拥有过，可惜太快又离开我。 I love you， 我不知不觉爱着你太多。 I love you， 我多么的想分这杯雨果。 I love you， 但我是明白一切没结果，当作是回忆已是不错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， 晚上九点半，而家黄思恒报新闻。廉政公署日前拘捕三名警务人员，包括驻守港岛总区刑事总部的警司吴伟汉。消息话，公务员事务局已经要求吴伟汉即日起停职。至于另外两名警员，亦都已经被警方停职。廉政公署日前拘捕12人，包括三名警务人员，涉嫌就警方对两间夜总会的执法行动和酒牌申请贪污贿赂。警方继续调查，昨日在维园年宵市场外发现有人张贴匿名海报，声称年30晚进行光复年宵行动。警方强调不会容许任何暴力和破坏秩序的行为，如果发现有人违法会果断执法。消息说，警方正就事件评估风险，亦都正在搜寻涉及海报的组织或者人士，暂时未有发现。黄大仙祠傍晚发生的火警已经被救熄。黄大仙祠说，事发时候已经关门，没有人受伤，而明天上头柱香的安排亦都不受影响。 黄大仙祠一个6米乘5米大嘅士多房，喺傍晚6点几起火，冒出大量浓烟。消防派出一队烟雾队开一条喉灌救，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，30人自行疏散。英国政府向国会提交脱欧立法草案，脱欧事务大臣戴德伟话，如果草案获得国会通过，预料政府最快可以在3月底正式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，展开脱欧程序。英国最高法院日前裁定，政府启动脱欧程序之前必须要通过国会的投票表决，裁决意味着英国政府不能够自行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，同欧盟展开脱欧谈判。财经消息，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176点，升12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，港元7.758，日元114.26，瑞士法郎0.999，澳元0.754，加元1.312，新西兰元0.724，人民币6.887。英镑对美元1.258，欧元对美元1.071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190.05美元，卖出1190.19美元。天气方面，预测本港地区会系天晴，晚间同埋听朝早天气清凉，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，新界再低几度。日间和暖干燥，最高气温大约21度，吹和缓东至东北风。展望年初1至3，云量较多，日间和暖，年初三晚天气转凉。而家气温17度，相对湿度77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926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手足口病可以透过患者的口水、鼻涕和排泄物传染给小朋友。记住勤洗手，不要共用毛巾。万一染病，千祈不要翻学或者去泳池。仲要保持空气流通，清洁卫生。详情可致电卫生署热线2833-0111，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.chp.gov.hk。 单数双数单数双数单数双数， 哎呀，你唔好喺度又单数又双数咁啦，搞到我个心好乱啊！ 我分析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单数月同双数月啦，因为有两批主持噶嘛。 诶，咁我又知道，单数双数都好，总之就有质素啦。 咁嚟紧2月系双数月，有咩古仔好听啊？ 有日本、德国、纽西兰、加拿大，仲有美国。星期1至5晚上10:07，听实 FM 926就得。 一阴一阳， 太极是有益身心的国术， 以柔制刚。 不过在公共行政上耍太极就不是好事了， 如风持弊。 尤其是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，如果耍太极，推卸责任就是行政失当， 污染失责。 我们必须向种种行政失当说不，推卸无理，申诉有道。欢迎与申诉专员公署联络，电话2629-0555。 新的一年，教学有心人带给大家新的体验， 其实是一个工作体验的一些的活动，因为他们真的可以尝试亲身去试一下那个滋味，里头有什么苦与乐啊。这样 星期六晚8:30第一台，钟杰良、何玉芬博士在教学有心人当中，请来教育局高级教育主任邱国丽，同大家介绍今年首次举办教育局的大型工作体验活动。 因为时间的流逝，因为环境的改变，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，有些情感一去不返。但是请不要难过，因为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。逢星期1至5晚上9至10，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？ 音乐情人郑子成。 那么样，只记起风里淌扬玫瑰花盛开的发香，忘记它是那么样，只记起宽阔肩上纹上铁青色的朝阳。记起街里闯荡，仍我归家温馨日光。忘记他是那么样，只记起粗粗颈项，承载钢铁一般坚壮。不知觉的笑声，忘记他是那么样，只记起洒脱不定，如烈火纷飞的伤心。爱上是他，是他，是他给我满足快乐。 新闻简报之后，佢翻翻嚟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。佢啲歌咧，硬系带俾我哋一种轻飘飘嘅感觉，超凡脱俗，但我哋出世。佢哋嘅演唱会嚟紧啊，三月系佢哋嘅演唱会，挂住大名嘅朋友，千祈唔好错过。都挂住达明，但系问我挂住达明最紧要嘅边一样嘢，就我仍然挂住黄耀明嘅嗰一把长帆。忘记他是他，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，继续我郑子诚喺度。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讲咗好多次，百花齐放。起旦明又想起浮世绘， 湖中的月影闪带着温馨，风照旧吹出恬静，云中的画星自觉不会孤清，轻快地为爱高歌，但是怎可知道人间种种苦恼，迷失往往也在情路，万星可否相告，何解 在心声，风也在高空唱咏。 好似流水般消逝，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。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，既然挥之不去，倒不如安然面对，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，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。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，音乐情人郑子成。 听到你呼唤，期待我这一生再 再会你。 自己识填词， 眼光失去了方向， 但毕竟创作都是一种的天分，而他在世的时候却将这种天分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他是黄家驹，当年 Beyond 的遥望，之前有浮世绘的月满繁星夜，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的音乐情人，一至五晚上九至十，郑志成都在陪住你。 生命似无数连续细小故事，即使伤心了一次，再有更多梦意，想着你才会明白许多世事，得不到的一些爱却永远埋藏深处。今天生活似写意，我也似忘掉往事，你那影子退出了，谁人知？在我心中的爱意，我说过要你快乐，让我担当失恋的主角，改写了剧情，无言地漂泊。说过要你快乐，换你一生开心的感觉。原谅我，原谅我， 原谅我， 求原谅我。今日我还有许多许多故事，当中一位女主角与你有些相似。消逝了，时间磨灭许多往事，得不到的一些爱却永远埋藏心处。 今天生活似写意，我也似忘掉往事。你那影子退出了，谁人知？在我心中的爱意，我说过要你快乐，让我担当失恋的主角，改写了剧情，无言地漂泊。我说过要你快乐，换你一生开心的感觉。原谅我，原谅我，求原谅我。 增长有经历有故事，令我哋所演所唱嘅更具说服力。刚听过吴国敬重新演绎佢当年嘅一首《我说过要你快乐》。一小时音乐情人嘅音乐之旅，又差唔多要到尾声。结束今天的节目，为你带来王杰《谁明浪子心》。 可以笑的话不回好，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，偏偏我永没有遇上，问我一生中人的风霜怎可结束。 世也甘心，没有独错。请你收起一切，相信这晚。